毒品市场其实是一个可以规划出来的圆圈，这些人手里攥着多少的货，占了多大的份额，都是清清楚楚的事儿。这就跟抢地盘的道理一样，一旦有人逾了矩，踩过了界，对陈玄这种大毒家来说，就是要他的身家性命，无论如何他不会轻易算了。沈军终于听出了点门道，他往前凑了凑。 你是想让陈玄觉得黑狗吞了自己这笔货？ 众所周知，我抓了黑二两次，又放了他两次。当初在交易现场，把这货毁了的也是黑狗这边的人。陈玄不傻，绝对不会相信这里头一点事没有。只要能够让陈玄信了，他就一定会亲自北上，来找黑狗算账。不然，他以后连立足的余地都没有。 招是不错，但是真做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别的不说，光是让黑狗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就很麻烦。 黑狗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其实我们不需要真的去跟他做交易，只要风声散出去，陈玄能够在交易之前露面，我们就可以直接抓人。 你的意思是黑狗不做首要目标？ 能抓是最好，抓不了他还可以放一放。 郭林看得很清楚，想要一网成擒这帮人是太过理想化了。如果黑狗亲自出面做交易，他们可以想办法让他进套，但十有八九这件事他依然不会直接上到台面，那对他们来说最起码要抓住陈玄。只不过这些话他只能跟沈军交底，却不能跟乔家说。沈军琢磨了一会儿，半天之后点点头， 先把你小子的打算都说清楚，让我掂量掂量。 我的计划就是找一个云南那边的同事做配合，通过我的线人介绍给黑狗，让黑狗相信我们这边有一批可以补他上一次丢掉的那批货，然后同时往云南这边放消息，等着陈玄上钩。 那如果黑狗真的要交易呢？ 能拖就拖，这种事情陈玄坐不住，只要消息入了他的耳，我相信他会直接杀上来。 这是你的估计，我是问你，如果黑狗这边真的要交易，你是什么打算？ 暂时，只是希望事情不会真的演变到这一步。 郭林这步棋并非走得十拿九稳，有些事情是他们现在坐在这里无法预估的。跟这些人打交道，没什么事儿是一定的结果，但是这个险值得冒。虽然是机缘巧合，但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不多不少都为郭林的这个想法做了点铺垫，只要他们在旁边的这个风扇的巧妙，火被点得高了，陈玄这个让不少人头疼了很多年的人物真的能在他们手里落网。沈军也是看到这点了，所以他并没有立刻否决掉，无意识地用手敲着手边的笔筒。沈军来回掂量了很久，然后看了郭林一眼， 我要你给我立个保证，无论如何这个行动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他指着对面的下属， 人我要抓，但是所有部署我都要求万无一失。 郭林没有立刻应声，沈军这话明显是为了逼他立军令状，到时候真出了问题，他身上的麻烦绝对不会小。可是事到如今，他也没什么退路了。沉默了半天才长出一口气，郭林看着沈军不等他点头不罢休的眼神，硬着头皮在对方的视线下点了点头， 好，我保证。 结果沈军找来忽悠黑狗的人竟然就是那天郭林在办公室看到的那个男人。 他是云南省局缉毒二队的队长黄静。 沈军介绍黄静的时候，包括郭林在内的其他人都是一脸错愕，没想到一直声名大噪的黄静竟然是这么年轻的一个男人。本来以为会是个年长老道的老刑警，但是黄静看起来应该跟沈军差不多的年纪，而细数他之前的那些丰功伟绩，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黄静在沈军介绍完之后挂着笑摆摆手， 我这次主要是配合你们的工作，在你们这儿还是你们沈组长比较值钱。 他整个人看起来都不像是个在云南那种地方出入危险之地的缉毒警，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在郭林讲述计划和部署的时候很少插嘴，偶尔才会问几个与他相关的细节。等郭林全部解释完，他点了下头。 不错，这计划挺周密。 但是如果黑狗不能相信你的身份，刚才说的这些就全是废话。 沈军在旁边插了一句，现在这个会议室里一共就只有五个人，除了他跟黄静、郭林，还选了两个警员进组里帮忙。因为案情的严重性，沈军向上面报请了一个行动组，所有行动直接通过报批，哪怕是不走一般的程序，也可以紧急调到支援人手。所以这次沈军也是全力以赴了，他指了指投影前头一直站着说明计划部署的人。 郭林，这次你要是给我搞砸了，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乔家从郭林那里听完整个计划，连着两天的时间都窝在医院里。乔简看见他的时候，整个人差点从病床上翻下去，死死抓着他的胳膊不肯松手。 你没事吧？ 他很想问乔家这两天都去了哪儿，但是话到口边竟然害怕了，不敢张口。乔家当时扶着乔简皱了下眉，最后还是叹了口气。 放心吧，我没事。 因为乔简除了开颅，内脏当时也受了伤，所以现在整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说话都很费劲儿。这两天乔家不在，几乎都是劈鬼他们在照顾的。郭林也来过两趟，不过都是选在晚上，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候才过来。他交代过乔简，无论如何不要跟任何人说起他的身份和他跟乔家的关系，如果看见乔家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的。乔家把乔简扶好，帮他拉上被子。 你怎么样？疼不疼？ 不疼，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你这是脑子被打坏了，头上都被开了口子，怎么可能不疼？ 真的不怎么疼，可能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只顾着想自己会不会死。后来等感觉到疼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他一边说一边无意识地去抓了一下乔家，但是手的温度还算正常，也没有流露出什么恐慌。不过乔简是遭遇过这种事之后才明白，在过去那些年乔家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他印象里乔家带伤回家的次数多到他们两个人谁都记不住，有时候是刀伤，有时候是淤青。乔家不让他问，他也不会主动去打听什么。他知道乔家不希望他牵扯上这些事儿，所以他一直也很配合。那天被人围住的时候，他虽然害怕但不惊慌，大概是潜意识里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真要说起来，他当时担心乔家的情况还多一些，这些人对他动手肯定是为了乔家，他就怕他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直到后来郭林来看他，跟他说乔家没事，他才稍微安心一点。可是一直没见到人，还是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劈鬼他们在病房外面的楼道里看见了乔家留下的三根烟，说这是做祭奠用的。乔简被吓得两夜没合眼，看着乔简的样子，乔家不自在地拉了下身下的椅子，挤不出什么多余的话，只能拍拍乔简的手。 放心吧，没事。 说到底他还是放不下这个弟弟，虽然跟郭林放狠话的时候挺痛快，真正面对这些，乔家还是带了点庆幸的。如果当初他没有被拦下来，真的冲去找黑狗报仇了，可能现在局面已经糟糕得一塌糊涂了。 你选择的余地还没有被毒死。 脑子里浮现出当时郭林说的话，乔家忍不住扬起嘴角，分不清楚是自嘲还是嘲讽。他喃喃自语地叹了口气， 哪有说的那么容易。